十八，一生宝处，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菩提树下，宝兰顺边，文妙法音，获无生忍，受用种种大乘法乐，福慧威德，神通自在，随意所需，应念现前。一生宝处，诸大菩萨，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下面就更加厉，极乐世界。刚才是诸上善人虚会一处，其中多有阿皮不知，下面就要顶礼呢啲阿皮不知。一心观礼极乐世界，菩提树下，宝兰顺边。极乐世界有最高嘅树叫菩提树，嗰、那个广大高大到极啦，功德亦都大到极。这个树你见识闻声，睇见咗树，睇见咗树嘅影子，听见佢嘅声音，你去观赏呢个树，都得到不可思议嘅功德，可以得三种忍，甚至可以得到无生法忍。所以呢个树系极端嘅树性。我哋物中好多观想归依境，观想好多坛城喺菩提树嘅上面，你念住想住呢个树，就得到无边嘅功德。喺菩提树底下，喺宝兰干嘅边边上，闻咗妙法，证到咗无生法忍，证到无生法忍，嗰、那个就系地上嘅菩萨啦。证无生忍，真正证无生法忍系八地嘅菩萨，再上就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系等觉菩萨，十二地就系佛啦。再讲特殊一啲，就系、是、十二地妙觉。佛再高是十三地，所以到了八地就好高好高的了。离佛就是差一点点了，并肩了。切证无生法忍的是八地的菩萨，但是初地菩萨就可以证。初地到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所证的深度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开始证，到八地先真正证到了无生法忍，证到了无生之法。所以大家唱这个赞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到了极乐世界花开了就见佛，见佛就闻佛说法，所以闻到这个法音了。闻到法音自己就开悟了，证到了无生法忍了。证无生不是个普通的事，你马上是地上的菩萨了，那个还得了？所以这个是非常顿的法了，受用种种大乘法乐，所以这个地上菩萨的法乐啊，是我们啊无法子想得到的。福慧、慧德、神通自在，随意所需，应念现前。他这个福慧啊，有福有慧，佛就是功德、智慧、福报。 福慧都圆满了，福也圆满，慧也圆满了。慧德这个一生宝处就不是八地菩萨了，那个就是好像弥勒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都完了之后，再到下面一个新的劫，到了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，弥勒菩萨来了，成佛了，所以他一生宝处现在已经在兜率在这等着，将来他亦是舍兜率降皇宫，然后出家得道成佛转法轮，最后波涅盘，这个是一生宝处。这样这些一生宝处的菩萨，他的福慧慧德神通自在，这一切随意所需应念现前，心里想到哪一度就是你心一动的到现前，这个是一生宝处，好像弥勒一样。这样的大菩萨现在虽然是菩萨，是一生宝处菩萨，就是宝佛位了，亦都等于说啊，你已经当选了总统还未曾就职，这个选举的结果你已经当选了，但是还要到那个时候前任总统才满，他才将职务交给你，实际上你已经就是下一届的总统，不是其他人，就决定是你了，这个已经定了下来了。所以啊，下一届的佛就是弥勒了，但是他还未就职，就是这样，这个要等一等了，这个是一生宝处。这个一生宝处，这个是怎样成为一生宝处？皆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十地菩萨都不离念佛。这个一生宝处菩萨亦由于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啊将念佛看得是很浅。这一种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端正过来。这一切连一生宝处的菩萨，它之所以成为这样，都是由于念。这个底下我们都要讲。文殊普贤都在这里发愿要往生净土。文殊是大智慧，七佛之师，他亦都发愿，你还有哪个的智慧能够超过文殊，都在这里求生净土啊，而且是最下的下根亦都可以去，亦就是说啊，最严重的病人患了绝症，病入膏肓亦都可以医。最高的好像文殊普贤那个都不屈才，他们都要去。什么能够这么广泛，这样的一切都不屈才，一切都可以救啊。这个两头。做老师的就是最怕学生水平不齐。水平不齐啊，你讲低了，高的不喜欢听，你讲高了，低的听不懂，所以老师不怕其他什么，就怕学生水平不齐。那个极乐世界这个水平是再不齐也到了极点了嘛，都能够救到啊，所以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经常讲，这些功课从幼稚园到研究院是一个课本，只有佛法可以，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真正这样念下去，当然就是说，你 要系随住